香港曾经是远东足球王国，香港曾经出现过黄金一代的足球球员，香港球队亦都曾经在亚洲的足运史上面创立辉煌的成绩，我们亦都出产过球员代表过中华民国，这段历史好值得大家回味欣赏。 一代降门何容兴的足球世界，逢星期二晚上十点钟。 好，翻到嚟我哋星期二晚嘅本土最前线就系有我法国佬啦，卡罗士啦，咁今晚有阿文龙哥做嘉宾嘅， 大家好。 文龙哥拨涌过嚟咧，做下嘉宾，咁我哋又可以。 唔系啊，香而家屌咧，即系香港咧呢、這个时势咧，要揾啲你咁嘅节目咧，即系出嚟发泄下，屌下。唔係，即係屌個人咧，平衡唔到心理咧，遲早咧就抑鬱症咧，就嗰啲躁狂症咧，屌你爆發㗎啦！ 我都覺得自己有少少心理病啦，已經。 係啊，所以我覺得聽呢個節目好嘅，屌、啊、一齊聽嘅人可以發泄啊嘛， 即係可以爆下先，屌下嘢咁。係啊，當然屌都有個道理屌啦，咁啱啱新鮮滾熱辣就即係都多講嘅節目啦，即係。啱啱文龍講，喂，依啲節目攞嚟爆，攞嚟屌，就最主要都係屌政府啦。咁但係依家咧，喂，啱啱就有一單頭條新聞啦。咁就係俾一個咧就停播啊，暫時停播啊。 哦，頭條新聞俾人停播。 係啊，頭條新聞 啊。呢一個咁就啱啱新鮮滾熱辣嘅呢個就 屌咁我相信其實頭條新聞佢裡面 基本上就通訊事務管理局咧就係話咧二月十四日嗰日咧就係、是。頭條新聞即係有阿黃喜第一次上去節目做嗰個咩驚慌信息嗰、那個驚慌信息啦，咁啊話佢好喺垃圾桶嗰度彈出嚟，就咁樣話即係惹喻呢一個警方係垃圾，然後跟住同埋做嗰啲嘢，因為嗰個佢話做隻船啊，跟住咪話啲醫護人員好近隻船嘅，跟住啲差佬咪好遠嘅， 即係諷刺佢哋 係啦。咁又話收到三千幾多個投訴，好乸多。 3200個投訴。 係啦。 咁呢一個咧就係喺19號咧，一個通訊事務管理局咧就表示咧收到超過3300人嘅投訴，頭條新聞嘅惡意抹黑啦、污蔑啦，同埋呢個嘲諷警隊同埋呢個政府防控疫情嗰工作嘅，咁啊審議後咧確定咧成立咗咧就決定咧向呢、這、一個。呢、這個港台咧發出警告，咁依家今日咧就港台跪撚低咗噶啦，係。 哦，直情唔做。 唔做啦，都出嚟致歉啊，咁啊又話係對呢、這個 即係又檢討啊， 有犯嘅差人要致歉啊，咁樣。咁就即係個情況就係、是，喂，即係收到3000多宗投訴，所以就停你啦。咁即係喂個咁啊啲人好，我覺得哇會唔會係組織性咁樣啊？其實都 肯定啦，我覺得啲唔係同埋我相信好多啲咁嘅節目咧都。正常都3000多個投訴不是奇，點特別會咁關注去處理呢？其實想砌佢好耐㗎啦，呢個。 所以我啱啱聽到即係阿頭先一接阿卡老師一上嚟，嚇、啊、哦有啲咁嘅嘢，咁我都唔係太震驚嘅。咁佢翻到嚟，我再見到阿台長咁話：，喂，阿台長，咁啊，海洋公園單嘢點點咧？我等咗梗係講緊咗頭條新聞停播先。我話屌頭條新聞停播，我唔覺得有幾震撼，有幾驚喜喎，大佬即係。即係你可以講翻，喂，我哋依家喂，即係每一集坐喺度，我哋其實依家呢個環境，經過今次嘅運動，所以喂呢個運動我唔係話喂反修例呢一個係咪話完咗定係點樣？而係話我哋每一集節目其實都係圍繞緊呢一個政府屌嘅咩，仲信唔信得過咁緊？你唔應該全面反佢台呢個咁嘅情況，即係會係即係我哋不斷係討論緊，係全部嘢加埋噶嘛？喂，你好似呢啲喂。你話喂打言論自由打新聞自由打咗好多年噶啦，最慘我就覺得咧有一樣嘢就係、是、你哋不斷發生呢啲事咧，你好似啱啱今日發生咁樣喎，好多人都係覺得係喎。喂立法會嗰啲屌喂亂鳩咁嚟嗰啲屌喂，講緊曬啲人出去自己選翻嗰個舊主席啊李慧琼收翻去 40-0啊好似係。 喂你屌你不撚亂喺度講啊屌你今日屌最撚。民主最黑暗嘅一日， 唔係民主最黑暗同民主已死嘅一日，已經死咗好多次， 死咗 黑暗咗好多次噶啦。 恍然大悟，你好似早排逼啲記者跪，即係攞胡椒噴霧，係咁狂噴記者剩嗰啲。屌好撚早之前，半年前已經有一個記者俾人用橡膠子彈打爆咗個頭啦。嗰次唔得嘅咗，深水埗都冇人再提翻，係咪先？ 唔係其實咁講，已經係不斷重複又重複，不斷發生又發生。咁但其實 大家有香港人就好好事忙嘅喎，屌嗰下扯火咧就一下就哦屌屌你咁樣，跟住哦冇嘢啦咁樣又 係啊係啊，屌跟住跟住喂轉頭又冇嘢，喂好撚多嘢啦，喂屌我淨係做時事節目都好撚多次自己預告或者嗰啲 partner 預告，哇如果發生呢一單嘢咧，香港人一定唔撚放過你，屌你老母越嚟越撚過分，都未撚試過逼緊我哋找數。系咪先？ 喂，同埋咧，真系咧，鑊都堅嘅。你諗下嗱，呢一單嘢之前咧， 即係你啱頭條新聞啦。 係啊，嗱咧頭條新聞呢一單即係而家最 hit 啦嚇。其實你睇翻幾個鐘前未出頭條新聞呢單嘢之前咧，已經喺度講緊話大佬嗰份試卷啊，即係今日唔會討論太多啦。咁咪話嗰份歷史卷咪講咗句話，1905年究竟咧日本侵華咧？他說日本侵華對中國帶來好處，你同不同意這個說法啊？其實說真的， 我自己真心覺得，那個考官呢出得這一題，即他不只是1900至1912，他1900至1945，他給了這幾十年你就是想你答 no 的了本身，而你不答 no 的話呢，你都很難拿到，即你很多 evidence， 你要寫一篇好的答案出來，那本身都是想你答 no， 現在強硬就要屈那個考即係嗰個出卷嗰條友啊，就話佢好又咩誤導啊，又引導人哋答啲 yes， 由始至終，如果你話我話引導嘅話，佢係引導人答 no 嘅。如果唔係佢唔會做1900至1945，佢唔講話1900至1920，係咪？嗰時候日本幫好多中國㗎。係 啊， 屌依啲好易答啫。如果俾我答，有冇字數限㗎？ 冇嘅，其實 但係冇字數限，屌你啦！跟住話我好快，呢、這個世界冇人想打仗， 唔係嘅，唔係咁講嘅，考 打仗係唔啱 嘅。考生就唔會入去即係鬥氣嘅，你明嘛？即係佢都係想答一個攞到分數，同埋睇條題目，就係話譬如嗰條題目值幾多分，我寫幾多字啊？即係擺幾多心機落去嘅啫，咁樣。咁其實考生都係想攞分啫，咁樣。但係問題，如果你話齋喎，佢已經有個設定嘅答案，或者想你點答嘅。即其實呢個都係一個洗腦嚟嘅喎， 係㗎。最慘就係咩咧？而家仲要 cancel 埋條題目咧，其實對啲考生係好唔公平嘅。因為有陣時真係我自己做試卷，可能特別呢一題我用多啲時間做咧。咁我後面嗰啲咪冇咁多，同埋呢一條嘢好多嘢可以博㗎嘛，好多嘢 point 㗎嘛。就算我要列出啊，侵華行動啊，係對華嘅影響係即係個差影響。大個好嘅影響都唔係一兩句答咗噶嘛，我係要寫成篇文。咁如果嗰個考生係好認真答呢題嘅，咁 咁樣即係浪費咗心機人哋。 係啊，你一個五星星跌到去五分噶啦，五分就跌到落三分噶啦，大佬，好唔公平。佢完全冇諗過呢啲嘢嘅，呢個考評局啊，唔係考評局，係一個教育局， 教育局 逼緊考評局，就好似而家咧，就係嗰個通訊嗰個乜乜乜，同埋嗰個咩商務及咩經濟發展局，咪喺度鬧緊呢一個港台咯。所以就基本上咁樣俾壓力，咁俾人嘅感覺有少少係文革 feel， 所以而家咪好多hashtag 咪文革 2.0 就咁樣嚟啦。 其實我覺得你話用文革呢個就點講咧，其實另一種形式嚟嘅，又唔可以咁比喻。但係呢個打壓同埋呢個咁嘅鉛製咧，係越嚟越緊嘅。 喂，你會睇到係依家你嗰個港共啦，即係屌香港共產黨對人民嗰個打壓，其實比中共打壓佢自己本身 更加厲害， 更加厲害好多㗎。係 啊， 屌佢真係直頭離曬譜啊！即係咁，你可以理解到嘅。喂，佢就係唔想有文牙嘅一日咯，係咪先？即係會睇得出㗎，有好多前線嗰啲，我講緊真係前線喎，嗰啲真係俾人冚鬥咁冚，踩曬線冚鬥咁冚。冚佢哋出嚟噶嘛？ 你講起咧，中共嗰度，我想加多一 part 咧，好諷刺嘅。如果你喺百度咧，佢哋即係大陸嗰個 search engine 咧，你打話日本侵華，對華有冇好嘅影響多定壞影響多咁樣咧？哇！百度係咁出，嗰啲大陸嘅學生答得好精英噶。即係佢咪話咯，咁啊壞處多過好處嘅，咁但係點都會有啲好處嘅咁樣，真係有㗎，你哋可以 search 下，冇問題噶。咁你睇下人哋大陸都冇打壓呢一樣嘢，反而我哋自己率先去做咯。 唔係因為咁嘅，其實咧，我覺得係睇翻一樣嘢，就係話其實喺係一紮咧嗰啲叫喺香港啊，香港以前經歷即係文革時代喺香港做所謂嘅左仔咧，你話佢哋係喺文革時代佢冇經歷過呢啲喺上面批鬥啊嗰啲嘢啊嘛，佢屌佢冇份玩噶嘛香港啊，搞個六七暴動啊唔成功咁樣。 啊，俾人哋話佢暴徒啦咁樣，咁就一直以嚟其實佢都係屌你咁抑壓緊噶嘛。一到九七之後咧，即係嚟到而家呢廿幾年咧，屌佢啲即係其實你見到個年齡已經上到去上位華德士嘅時候，佢將屌佢以前後生玩唔揾到嗰套咧，就而家捧出去玩啦。 哦， 嚇咁就屌佢就係玩緊我哋咯， 係啦。依家你會睇到仲喂屌廿三條啲立法都屌咗我 提醒各個法先，跟住講到明嘅啦，就話咧下一屆嗱應該咧星期五咧就因為有呢個兩會啦嚇，全國人大同全國政協咁啊開會，咁啊講到明咧就會應該會審議下，即係傾下嗰廿三條嘅方向。咁冇估錯咧，就係話據聞嚟緊九月份選嗰個嘅立法會咧，佢哋嘅其中一個最主要任務。就是要將第三條立法， 即係其實呢個任務都是留翻下一屆嘅立法會啦，就唔好今屆 啦。 下 立法會啦，咁 今個得翻佢啲 建制派係咪全部攞曬出嚟做政綱先？ 唔係佢唔使啊， 佢唔使應該肯定呢個任務嚟嘅呢個係。 即係其實嗱，其實咁講嘅，佢而家五月廿七就二讀嗰個國歌法啊嘛。 嗯， 你話其實即係你有冇辦法可以阻止到咧？即係我睇唔到其實即係而家作喺議會嘅議員嘅決心。 你冇啦，依家咁即係，唉，即係你，所以你講緊話個議會仲點選入去嗱，即係我就睇唔好個選舉，即係雖然都好多所謂即係啲新嘅非建制派啦，或者即係想選啦，或者都有啲人會即係我哋本台都有啲主持係積極考慮啦，其實積極考慮，唔好亂咁講喎，因為計選舉經費喎，好撚戇鳩喎，咁咧即係會開始計你選舉經費，喂，咁你。但是我都要講起公路，即我自己就係話已經放棄了呢個選舉好耐嘅，我覺得要。 唔係我係覺得咁樣嘅，即係而家個環境咧，你再係入去呢度裡面玩咧，係咪真係玩得出樣咧？即係其實個遊戲你係要喺呢個咁嘅規則裡面。 你做得啲咩？ 屌你，即係好似玩你好似玩大富翁咁有曬規矩噶嘛？你點樣喺呢個規矩裡面玩咧？你明白？即係其實每一代都有唔同玩法，每一個時候都有唔同玩法嘅。即係喺屌以前啊！你宣誓是可以玩的、 啊、 但屌呢屆就係唔撚得，佢就 DQ 你啦，即係上我講上屆啦，咁樣即係呢屆已經唔得啦， 一六唔得啦， 咁你跟住落嚟，咁你係其實第二個玩法嚟噶嘛？你但係你如果你個招數不斷咁重複咧、 嗯， 其實就屌死鳩硬嘅，係咪先？即係以前可以拉布，而家佢屌剪你布，屌包括民主黨幫手一齊屌，泛民一齊搞到個可以剪布啦。 屌佢啊亂咁告你啫嘛，你分鐘你拉布佢屌做話你咩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喂，而家甚至係你見到屌你建制派佢夠膽死喐手，屌扯得住就拉落地下嘅，誒嘛？即係喂，以前會唔會喐到喐夠喐手咧？即係點解而家會夠姜喐手咧？佢玩法已經唔同咗啦，係咪仲係可以用翻以前嗰種玩法落去以下跟住落嚟嘅立法會咧？喂，即係而家冇人夠撚膽同我講，喂，我下一屆嘅立法會選到我入去，我屌你，我就打柒佢噶啦！即係當然啦，你可以你驚俾人 DQ 嘅時候，你可以講得即係暗晦少少啦。即係我入去屌係點樣議會抗爭？ 我又會打交嘅咁得啦。 我點樣議會抗爭嘅？我會點樣嘅？你明白？我準備立溪前耍佢嘅，諸如此類嘅。但係冇人，你冇人夠膽咁講啊嘛！咁你又話翻俾我知，我選你入去35%，咁跟住然後又玩翻以前嗰套， 都係嗰套 嘅 啫。 唔係，咁同埋，喂，真係唔好一個大話講100次唔會變成真嘅，35%真係得，真係得。 唔係，就算你攞到又如何？因為佢係要用其他嗰啲方法去趕你走啊，嗰啲。 係啊，遊戲規則。 你選內會同埋喂，你就算我最大嗰日，你攞到35%。 其實首先真的攞不到的，冇、 啊、 可能攞到的， 係啊，我都想講啲， 根本就冇可能攞到的、 所以我話最大影響就是再下屆你繼唔繼續攞35%，即係如果今屆攞唔到、 我覺得泛民諗緊嘅嘢， 你繼續推啊， 因為今屆攞不到咪下屆咯，下屆攞唔到再下屆攞到2047咯。 唔係，其實個夢就係咁樣嘅。好啦，35%，首先我係肯定係攞唔到的啦。好，假設真係攞唔到，攞到屌30嘅啫，有進步，然後。再下一屆時候同你講又係35%噶，唔係佢無止境，你都係咁樣一落去係咪？喂，個問題個癥結就喺嗰個功能組別啊嘛，喺嗰個比例代表制嗰個直選啊嘛。喂，喺呢嚿嘢裏面，你都從來冇人夠膽講話，我一定要取消功能組別，我一定要個地區直選要唔係用比例代表制。喂，你繼續係咁樣玩就算。 你是玩不到的。 所以 你回歸回呢現在講的運動，即是你說現在那個反修例運動，現在那些什麼和理和理乜和理乜那些這樣的叫做數數它是定都定定期的 導唱歌、啊、 唱歌或者就是那些抗爭、啊、都算是，即是你繼續有這些 出現呢，為什麼會說喂不夠人不夠多人出來不夠成功，喂 你要知道其實現在你們自己的氛圍都已經不是一個抗爭形式那個社會氛圍了，已經是 你們自己都 搞到已經是在談那個選舉，你一談選舉就不會打了，屌真 最慘就是你去的人呢個心態，去的人覺得我真的去唱歌不會被人拉， 不是所以 喂挑你喂，但是你見到個社會是什麼環境，現在是打撚橫嚟的嘛，唱歌都拉你，行過都拉你， 所以你所以要白話一點說，那你們主不主張要打的先，如果你主張要打就真的不能這樣，就不能再 喂即是這樣說 再唱歌說出來講選舉啊，屌你支持誰支持誰，就不怕搏出撚曬來就打，即唯有這樣。 運動的初期，運動的初期嗰時講緊以前嘅舊年嘅七八月，大家都仲會講一句説話，好多時候都會通知下啲手足嗰句 be water， 係咪啊？屌而家你老味， 我哋喺呢度啊，喺呢個牆入邊啊，咁樣咯。 係啊，喂！而家你困住一班，唔係 call 齊一班兄弟，一扎人嚇，同、啊、你同一信念嘅嗰啲屌你唔係犧牲品嚟㗎，佢真係屌我哋香港市民嚟㗎，我哋一班支持呢個運動嘅好朋友嚟嘅 ，call 撚曬喺個商場。得屌咗四個出口，有三個半被差佬封撚住咗。然後，喂，我想 be water 都唔撚得啦，大佬，我如果可以變蒸氣我就得啫，走啦啫。喂，你大佬即係以前嘅喺就算喺條街度又好，任何一啲抗爭都好，喂，大家嗰陣時係有好多嘅即係哨兵啊，好多唔同嘅配套一齊去互相幫手去走得就走，之前處於 be water 乜都好啦。喂，而家系冇嘅，你 call 啲人去真係好撚不負責任，叫帶大家去嘅時候，跟住點啊？跟住我屌你撲街喎！ 自從呢、這個區議會選舉之後就冇嘅啦，你發覺成件事冇唔同曬，變撚曬質嘅啦。 係啊，因為其實咁講，我係有啲後生嘅小朋友，佢係唔係好想再出嚟，佢唔係驚咗，佢係唔介意起身，但係唔想白白係無撚端端嘅戇鳩起身。 我咪話屌你邊撚度有可能？喂，大佬，我即係。我幻想啫，喂，屌我，喂我 bad box 出嚟，屌谂住同你搏命噶，唔家产，后屘你哋全部吹鸡搭车走，跟住我戆鸠鸠坐喺度，屌走唔捻走好，啱唔啱啊？喂，可能转头，喂，可能之前我屌你咯，我系假定某个人呀，喂，可能之前我喺街口掘过几嚿砖头咁样。然後俾 CCTV 影到，跟住就捉撚咗我掘磚頭，點樣公眾即係就算唔撚過半，我都俾人講，喂，你要知撚到，喂出嚟個成本，我要知道有效果啊嘛，屌你老味啱唔啱啊？喂，我諗住判條老命出嚟嘅，屌你我哋唔係出嚟諗住叫我判條老命出嚟同佢唱歌啊嘛，屌你我諗住真係拋頭露灑熱血， 十二點解散咁樣？ 屌你十二點解散？ 即係同佢講，你叫大家出嚟個目的， 我成個格式係有問題。 唔係個目的，除咗係 keep 住嗰個温度， 我覺得 係直接 keep 住温度到九月。 係啊， 屌你嗰部有咩嘢咧？ 你係咪使唔撚住睇到雙數話？喂，係好啦，好啦，係好啦。 即係我想講一樣嘢咧，唔好講話選舉嗱，你乜頭先都講咗話27號講呢一個國歌法啦， 二讀 係啦，二讀你唔好話呢樣嘢 save 唔到，你連海洋公園啊都肯定過撚硬，信唔信？ 咪海洋公園過撚硬噶啦。 唔係，首先一樣先。市面上啦，即係都冇可能做到投票啦，即係普遍市民包括網民啦，包括我哋在座幾位覺得海洋公園留唔留啊？ 我覺得梗係唔好留啦，留嚟打賊啦，我就覺得。 唔係我覺得咁嘅，如果係可係唔蝕錢嘅，我又唔想無論端端拆咗佢嘅，唔有佢喺度咯。咁但係如果要填氹嘅，每年抌幾廿億嘅。咁屌你不如做冇佢咯， 同埋最緊要每年填幾廿億，邊啲人用先？屌你喂，每年填氹俾幾廿億俾大陸人玩嘅，屌我梗係唔屌你啦！ 好啦，簡單啦，我做一個屌簡單嘅調查啦。而家屌坐喺度三個人嘅啫，係啦，十年裏面有邊個去過海洋公園啦？三個， 我冇啊，我數得出咯， 我都冇啊， 我最後一次咪就係 98年， 我又係98年， 係啦。 咁啊，即係97年之後， 即係嗱，十年都冇去過。我真係好啦，懷疑香港地究竟有幾多人會去。 係啊，即係喂，依家我都問過好多，喂，我以前係去得好撚密，我對屌我喂，我同海洋公園一齊大嘅大佬，喂，海洋公園啱啱出嚟嗰時，我33歲。 嚇、啊！我同你差唔多啦，你。 啊，3歲，跟住咧，喂，佢77年啦嘛，跟住咧，喂，嗰陣時最早屌得啲白兔啊，屌我淨係印象得白兔鋪同埋得大工廠跳嘅啫，屌你海洋。 屌，但係嗰時屌個白兔鋪同大工廠都開心㗎啦嘛，已經。 咁跟住後期都即係一年啲。過年過節啊，屌喂老豆老母一定去嗰度去下彭福公園，一個彭福公園一個海洋公園都卡啦卡啦咁樣，即係麗園啊夜晚去多啦。咁你但係你係我，如果我哋呢一脱嘅，一定係由即係一齊大嘅同海洋公園。 係啊， 到喂多十零歲佢又機動遊戲化。即系阿刘德华跑楼梯， 啊跑去电梯， 咁嗰时又系去玩，跟住水上乐园，喂水上乐园，我僆仔又系屌十僆岁，屌沟个无捻数次女喺水上乐园里面，即系沟到与沟唔到都好捻多啦。喂，你嗰阵时嗰个真系集体回忆嚟嘅，喂依家睇翻都好笑啦。你 唔系首先一样嘢讲集体回忆呢样嘢，喺1997年之后，我哋有几多嘅集体回忆？ 系啊， 系。是煙消雲散咗。 喂，最撚慘， 喂，好撚多嘛， 海洋公園好撚遺憾啊，所以你 我都唔爭做多個海洋公園啦。 你知啦，喂，海洋公園係香港依家淪陷嘅一個縮影嚟噶。 係啊， 係縮影嚟噶，屌你俾條戇鳩二世祖屌排撚咗去，明唔明啊？喂，明，就算你講喂阿盛志文佢未撚開始接管嗰陣時，涉極有個譜，同埋好老實。真係，喂！嗰陣時啲機動遊戲，嗰陣時100零蚊入去玩一次，屌！嗰陣時覺得貴， 400幾啊！屌而家， 唔係係啊！喂，嗰陣時九， 四百幾啊！ 我最撚記得98年，我哋都屌你老乜都唔係好撚貴啊！入去喂，屌喂，同條女去，屌喂玩一日㗎啦，玩一日㗎啦！同埋喂，即係我自己啦，我自己印象之中咧，幾乎屌溝親女都至少都帶佢一次 去。我就九八， 我講98年前， 九八年我就帶 九八年之後 帶個女仔去海洋公園啦，梗係 係啦，即係你會睇到喂，你會睇得到喂。縮影嚟㗎，你點樣樣淪陷咗落去呢一樣？ 唔係，首先一樣嘢咧，我哋講翻我哋即係有即係冇嗱年紀大過我哋嘅聽眾咧，就好咧容易明白嘅啫。細過我哋嘅，我哋講一講。 嗱，千禧後唔諗會知 啦。我 喂，千禧後知鳩可能 我。我同發覺到你嗰呢個年代嘅即係呢個 H 嘅僆仔咧，嗰時去咧就好細個，阿爸阿媽佢就好啦開心嘅帶我哋海洋公園就哇屌，即係翻到學校同人哋同啲同學屌 show off 下，喂我去海洋公園咁樣。 再大啲咧，喂。再大啲到有啲人又十幾歲咯，開始有零用錢啦，開始俾落街，即係可以俾我哋搭巴士去得遠嘅。掉到十零歲，喂，中學嗰陣時就係喺嗰度水上樂園最撚興噶啦，嗰啲激流旅程，屌拉拉下個水泡就拖撚埋佢一手，跟住啦，點啊？你哋喺邊度啊？陣間不如一齊食嘢啊，咁鳩樣噶嘛？嗰陣時即係我哋咁做，咁依家當然方便好多啦，依家就online game。 即係我想話，我哋以前嗰個年代咧，去咧係去海洋公園咧。是一件很開心的事，咁同埋去到的時候咧，係好家庭樂啊！入到裡面是一種即係係一種好，其實嗱咁講係一種好 grand 嘅嘢。去海洋公園好撚 grand， 係啊！但係而家係一個旅程咧，喂幾個禮拜前要約定之後唔會即興噶啦。 係啊，咁而家咧，你而家嘅海洋公園咧係變咗咩啫？我細妹咧每年喺英國翻嚟，佢都會去下嘅。咁我話而家變咗 幾時啊？ 去到我諗佢早兩年仲有去。佢有次同我講：喂，屌海洋公園真係去唔過啦！我點解喎？點解可以翻天安門咁樣？ 係啊， 即係佢去過北京啊嘛。 所以你係咪縮影嚟咯？ 即係嗱，那個問題就係、是、以前我哋去咧都係一個好 grand 嘅，我哋香港人係唔會打尖，啊、大家排隊係嘛，守秩序啊。咁啊，即係你有你溝女回憶啦、啊。我哋細個去玩啲機動遊戲排隊啦，咁、啊、樣即係嗰個回憶，一家大細爸爸媽媽手牽手一齊去好啦，開心嘅。喂，而家去喺度唔撚係嘅，同嗰扎強國人睇下邊一個打尖叻啲，鬥打尖嗰啲，跟住然後。即係嗰陣時就有啲好多外國嘅遊客嚇，同、你講英文嘅小朋友係咪啊？即係同你講英文咁樣。喂，而家去嗰度左右隔離全部同你講騎騎騎嘅咁樣，即係嗰個味道已經唔同咗，層次感覺已經唔同咗啦。 即係你香港人唔會再即係唔撚想再去咁，其中一個原因你都講咗好耐咧，就係、是、你多咗大陸人去調啊，嗰個質素差咗好多啊嘛。 即係而家我哋咁，我哋咁講翻係一種回憶嚟嘅。 是啊、 但是問題是現在我們再去 是去再去多次， 痛苦啊！ 都唔捻系，唔会系个，唔会系回忆嚟噶啦，唔会回味到以前嘅感觉，系屌系一个，屌你系一个多咗个噩梦嘅啫嘛。 系啊，唔系你因为你唔系你今日你开会啦，即系嗱，即系呢啲都唔会话因人肺炎啦，即系你啲建制派有啲建议啊，即系都会屌嘅建制派。咁但系当然你话过唔过，我估系一定过 硬嘅， 一定过鸠 过硬嘅。 啊，建制派啦，喂，会唔会无底深潭？同埋你喂。你日後點撚樣先？記得要做一啲之後，你點處理先？呢個海洋公園。 首先咧，過硬就肯穩定噶啦。建制派咧都扮曬嘢屌下嘅啫。 喂，我唔介意你冇錢賺或者有蝕錢嘅情況，但係喂，屌邊撚過嘅先個公園，邊撚個玩嘅先？ 唔係最撚大鑊就係你見到嗰條出嚟攞錢嗰條友咧，係攞得好。喂，乜你叫大種乞衣就係呢種啊？你話喂佢攞得好撚大聲， 佢玩撚咗同老豆。 你老尾你有冇一點廉恥之心？我搞撚到個公園蝕錢蝕咁撚多，有負債又剩，然後你同我，然後走嚟同佢攞五廿幾億填氹。 梗係啦，嗱你唔 俾五廿幾億啊？你話 你俾一百億啊，老豆？屌你老母啊！嘥錢 失敗。有冇咁撚柒惡嘅人㗎？ 劉生攞啦，屌你老母！ 喂，即係咁講，如果真係屌你，第一樣嘢五廿幾億我俾冇問題。第一個條件就將呢條咁嘅撚蛋，呢條咁嘅富二代咧，即係二世祖，係屌你！而家講啲唔好用蜚語，呢二世祖走第一個要踢撚走佢先。 係啊， 喂，咁你先至有救噶嘛？你明白？喂，我唔介意下一年屌你，你問我攞60億， 即 係 唔好話揾下城市揾出嚟啦。 啊，屌你揾個醒少少啊！呢條真係柒頭皮同埋，喂，冇人咁撲街咧，屌搞到間公司負債，走嚟同政府攞錢，仲攞得咁撚大聲嘅，你明白？呢、這個賤人之中嘅賤人嚟㗎啦，大佬。 table 噶，阿呢個信可唔可以整個 table 出嚟啊？ 睇睇個 table 啊！呢個都上個禮拜準備咗㗎啦。不過上個禮拜臨時講翻啲記者嗰啲啊，揾下台長嗰、那個，呢、這個 table 好似揾唔翻。 係啊，呢個 啱啦。 呢個 好正嘅呢個 table。 又唔係正啫，口講都講到啊，不過就 唔係有數據咧，俾人睇係好睇嘅。 俾人睇到。 海洋公園近10年嘅財政狀況。 2013年咧就係阿盛志文落台。 哦。 係啦，咁你睇下啦，之前咧一直咧個盈虧都係。在上面的零上面，即是全部賺的。跟住盛志文一落台之後，兩年就蝕了，撲街了，跟住而家冚家鏟了。 哇屌！ 係啊，看到紅色嗰條線甩㗎啦，其實。 即係大家看紅色條線，嚇、啊，即係紅色條線開始跌的時候，就是盛志文離開的時候，嚇、啊，即係佢一離開之後係，喂，急速質嘢就跌了下去喎。 係啊，13年佢走嘛，跟住咪開始慢慢輕輕跌，跟住即刻重跌，跟、住就都係好穩定咁樣蝕，蝕到撲街，就係咁嚟啊！ 咁就喂， 但係人數冇， 即係好明顯就係呢個 management 有問題啦。 喂，人數係 屌一定係管理層問題啦。呢、這個喂，任何一間公司如果遇到 CEO 係咁樣嘅話，係咪即炒啊？你話 梗係啦。 你話我俾五廿幾億都唔緊要，第一個條件就係炒拎咗呢條友先。 其實你睇旅客人數係跌得好緊要㗎，旅客人數咧即係最右邊嗰條啊，藍色嗰條啊，即係 particular 你喺右邊嗰條 column 啦，就係、是。你睇到1314嗰年咪有760嘅，跟住慢慢跌嘅。你睇下跌到落去2019年得570萬。 喂，我記得咧，係咪舊年係有個財政預算案咧，就係話唔知即係贊助啲中小學生去海洋公園。係 啊， 嗰陣時已經崩冧咗唔知幾多億落去嘅咯，其實即係嗰個咁嘅計劃已經完全崩冇錢落去嘅咯。 係嗰陣時已經係救佢哋㗎啦。 係啊，你諗下，其實救海洋 嗱呢啲我絕對贊成㗎。譬如你啲喂中小學生可能 咁都係自己人嚟㗎嘛。 係啊，但係依家你講嘅嗱咁又你再講啦。如果喂海洋公園依家執好唔好咧？即係嗱，喂我依家講緊個回憶啦，咁當然喂，屌佢執撚咗冇撚所謂㗎，咪屌起撚嗰個香港仔公園乜撚嘢都得㗎，你南灣公園都得㗎，冇撚所謂。只不過喂講緊就話喂你之後點做啊？我覺得應該撐咗重現。 喂唔得啊而家。 而且咧，我真係有個好撚好嘅提議啊！屌你攞嚟起賽車場啦！ 喂，我唔撚得係咩咧？係隔離啱啱起咗間新酒店啊！ 係啦， 舊年先至啱啱開張。 你屌仲有個車站啊，大佬！ 咁你開咗個地鐵站俾佢？ 開個地鐵站係你 問我開埋地鐵站俾你啊？嗰度抌幾錢啊？ 喂，大佬嗰個酒店嘅集團咧唔撚放過你啊！大佬你刪咗個海洋公園嗰個揾咩嚟 經營啊？喂，屌係喂你本身啊呢本身啊裡面遊樂設施齊曬嘅，同埋咧都係沿住山路啊，同埋又有纜車，又有纜車又有，即係你就算你去 即係佢分兩軌噶嘛。就算你起多條路出嚟啊，做一個環形，即係環形嘅 賽車道。 賽道，你要知道有好多賽車場係同主題樂園係 crossover 咗同一個地方噶。茂木已經係噶啦。 喂，唔好話唔好話呢個咁嘅轉變啦。就算係有，就算係嗰個叫咩嘢，即係嗰時聽，即係有。早排有個報道就話佢其實有迪士尼嘅，唔係唔係呢個呢、這個任天堂係揾過佢 合作噶嘛， 係 啊 ，Pokemon 揾佢合作噶嘛， 戇鳩啲。 喂佢喂佢呢啲人通通都係唔做嘅，話根本就係呢個管理階層有問題啦。 啊， 管理層 好明顯㗎，睇數據就睇到㗎啦，大佬。喂，即係嗱，好撚老實嘅，盛志文係咩人嚟㗎？盛志文話大佬搞到呢、這個係靠自己一手一腳。 蘭桂坊之父啊， 蘭桂坊之父。另外一個姓劉嘅，一個姓孔嘅咩嚟㗎？三個字二世祖，屌乜根本上唔撚同 level 嘅，係咪先？一個係打天下翻嚟嘅，一個咧就係食老豆老母嘅。你揾個食老豆老母大佬， 一個教你 有冇得讀過，就真係搞啲咁嘅嘢出嚟。 一個教你咧就去少一年去少兩次日本咧就可以夠錢買。 係啦係啦係啦咩啊？屌幾多十萬啊？ 你二世祖唔係有罪嘅，係蠢嘅二世祖先有罪嘛？屌你個樣已經屌，我哋細細個已經睇佢長大已經知佢柒㗎啦，大佬。 唔係有啲 喂，屌真係翻去教翻你個 嘴醒㗎。 你李澤楷都幾撚醒，屌拖多金嗰啲，屌你。 屌我咪又同你講邊啲二世祖勁啊？ 咪又講呢啲。嗱咁咁啊，海洋公園呢個講咁上下啦。咁我哋節目咧，我哋中段咧都有條片咧，即係海洋公園嗰啲廣告啊，去癲去玩嚟奧信發嗰啲咧。咁 喂，呢啲咪經典咯？呢啲 經典有劉南光咁，我哋間長時間都會有呢啲啦。咁我哋第二節翻嚟都想，我想繼續講翻喂，究竟我哋今次抗即係呢一次反修例運動，即係打後啊，即係你話示威活動啊，或者啲講真，呢個何去何從啊？我哋可以討論一下咯，即係我覺得就討論嘅啫。咁就第二節翻嚟，咁都sorry 講埋兩個禮拜，好耐冇封煙啊接，咁你哋可以照樣打封煙嚟24404088。咁啊第二節，咁我哋咁啊講緊期間，咁你哋有電話嚟，咁我哋都可能會接聽。咁冇就我哋照樣講到尾。咁啊休息一陣先，多謝曬。